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16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4，处于轻度拥堵级别。再来关注几起事故，目前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侧出京方向是有事故，占用了外侧的两条车道。另外，东四环望京桥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西五环小岳隧道北向南的方向捷豹也是有事故，后车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天津、河北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动态。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预计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 天津河东区建好百姓身边的口袋公园。 河北方面，河北省取消省内异地就医备案。 国内其他方面，湖北强降雨已致141万余人受灾，受灾地区已全部恢复供电。 国际电讯方面，美国为保数千美国公民撤离，增兵阿富汗，拜登被批阿富汗决策失败。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一集，国立蒙藏学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成立的摇篮。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头条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首先来关注北京。今天下午，北京市第240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8月15号的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已经对上述确诊病例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当前首都防控形势平稳向好，但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放松，要坚持从严从紧要求。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昂在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国内多地发生了聚集性疫情，北京市也出现了9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按照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北京市对中风险地区及相关小区进行了风控管理。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工作，医疗救治和防院感组要求全市各医疗机构，一方面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另一方面做好全市特别是隔离观察人员的医疗服务，做到3个准确把握、4个关心关爱，使防疫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其中3个准确包括准确把握中高风险范围、准确把握就医管理、准确把握发热门诊管理。4个关心包括关心隔离观察居民、关爱血透患者、关心孕产妇、关爱有特殊心理需求的人员，及时开展心理疏导。 发布会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潘峰介绍，北京健康宝按照信息最小化采集、前台极简化设计、后台多部门联动、隐私高安全保障的设计理念，于昨天完成了 4.0 版本升级。本次升级一是调整了前台界面排序，用户使用更加方便。二是完善了后台数据种类，建立了涉及中高风险的人员动态核查库，对进返京人员提前弹窗提示。 三是优化了中台行政核验能力，完成了与京新相助的深度融合，实现净返京人员社区录入填报向自行在线填报转变。 由于目前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精度仅能够到地市级的区域，并不能够精确到楼宇、街道及县级，可能会有极少数人员被误伤。遇到这种情况，按照8月7号发布的救急渠道，通过拨打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民航12326热线、国铁12306热线反映进行核查解决。 北京健康宝近日上线新版本，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功能上调至第二位。于近期有过进返京情况且未向社区报到人员，北京健康宝将弹窗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让大家日常出行更便捷，近日支付宝升级了疫情服务直通车，针对北京上班族、出行人群等推出防疫六件套，提供包括首页健康码、行程码、密接人员自查、核酸检测证明查询等便民服务。 为了更快地打开健康宝，建议市民们可以将健康码添加到支付宝的首页，一点进入即可快速打开核验。如果需要出示行程卡，可以打开支付宝搜行程卡，获取低风险证明。此外，面对各地散发的疫情，不少曾在14天内搭乘过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的市民，可能会担心是否曾与确诊或疑似患者共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经和卫健委推出了同行密接人员自查的服务，用户可以上支付宝搜同行自查，查一查更安心。如果老人、儿童做完核酸或者抗体检测之后不知道怎么查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经上线了老幼助查服务，市民可以在支付宝查询页面帮助老人或者孩子进行代查。 据了解，目前支付宝疫情服务直通车已上线了地区风险等级查询、疫情科普、疫情地图、核酸检测预约等超20类疫情相关服务。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潘峰在发布会上倡议广大市民起床打卡健康宝，进门扫码保健康。通过提前查询，将健康宝状态数据安全缓存在手机端，可以确保当天快捷甚至脱网使用。 进京查询健康宝健康状态提前知，如您在境外且长时间未使用健康宝，您使用健康宝时会弹窗提示，查询状态仅保留一天，第二天将重新提示。为了疫情防控，需要还请您支持理解，为方便您使用，请您在去机场或火车站前的路上提前查询健康宝缓存在手机上，不要等到查验时再临时查询，造成拥堵，影响您的出行。 对于一老一小的伴行问题，请监护人通过老幼健康码助查询来协助解决，或者按照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的要求进行线下登记予以放行。重点提示一下，行程核验针对您名下绑定的微信、支付宝、百度、北京通等渠道的所有手机号码，请您及时将不常用或者已注销的手机号提前14天进行解绑操作，避免使用的时候无法通过核验。同时，对绑定手机号不再经使用或者长期不开机的，您每次使用北京健康宝都将弹窗提示，建议您及时的清理或者解绑。此外，潘峰说，如果确实遇有特殊情况，请市民拨打12345热线，或者在北京健康宝当中留言，工作人员将全力做好技术保障。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介绍，在做好保供应的同时，物资和保价公文组还加强了对封控小区周边的检查。近一个时期，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 4.5 万多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近 4.8 万人次，防止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 从全程回顾来看，北京市疫情小区的整体供应情况良好，封闭期间生活必需品供应无缺、断货或抢购的现象，居民生活平稳有序。非常高兴的是，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海淀区、昌平区部分小区目前已经解封。截至目前，北京市尚有封闭小区5个。 此外，王洪存还介绍了封控小区生活必需品保障情况。他说，疫情小区的生活必需品服务保障是这轮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之一，保安全和保供应并重，集中体现在对疫情小区的生活服务保障上。这轮防控，北京市涉及因疫情封闭的小区19个，市区两级十分重视，组织专门力量应对封控小区的特别保障。 针对公众非常关心的应该如何科学的佩戴口罩的问题，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昂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对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进行了修订。 李昂介绍，公众需戴口罩有六大场景和情形。一是处于商场、超市、电影院、会场、展馆、机场、码头和酒店公用区域等室内人员密集场所时。二是乘坐厢式电梯和飞机、火车、轮船、长途车、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三是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公园等室外场所时。 四是医院就诊陪护时，接受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登记行程信息等健康检查时。五是出现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时。六是在餐厅、食堂处于非进食状态时。 在口罩选择及注意事项方面，一是正确佩戴口罩，确保口罩盖住口鼻和下巴，鼻夹要压实。二是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味时需及时更换，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间不能超过八小时。三是在跨地区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医院等环境使用过的口罩不建议重复使用。 四是需要重复使用的口罩在不使用时最好悬挂在清洁干燥通风处。五是戴口罩期间如果出现了憋闷、气短等不适，应立即前往空旷处、空旷通风处摘除口罩。六是外出要携带备用口罩，存放在原包装袋或者干净的存放袋当中，避免挤压变形，废弃口罩归为其他垃圾进行处理。 李昂提醒大家，建议公众家中日常备用一些高级别口罩，当家人出现了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佩戴更高级别的口罩，防范疾病传播风险。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疫情情况。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北京地区各文物拍卖企业避免到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开展文物拍卖标的征集活动，鼓励通过组织线上文物拍卖会等减少人员的流动。 各拍卖企业要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做好文物拍卖标的征集空间的消毒工作，备齐消毒纸巾、一次性手套等防疫用品，切实做好文物标的消毒存储工作，避免交叉感染，科学谋划征集工作，避免到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开展文物拍卖标的征集活动。 北京市文物局表示，各拍卖企业要发挥好网络平台的作用，通过组织线上的文物拍卖会或线上预展、线下拍卖结合的形式，减少人员的流动。该局将为线上文物拍卖活动提供更加便捷的审批服务。正在筹办的线下文物拍卖活动要制定规范科学的疫情防控方案，已经批复的线下文物拍卖活动要严格执行扫码、登记、体温检测、一米线等防控措施，落实好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如果疫情形势加重，应该及时暂停线下文物拍卖活动。 今天起，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周岗社区新丰苑、周岗社区维和区域、钱家村、钱家自然村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此外，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高梁涧街道周围六个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解除封闭，继续实施七天的过渡期管理。调整之后，淮安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全国还有高风险地区29个，中风险地区98个。 记者今天从江苏省扬州市疫情防控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月15号0到24时，扬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6例，3例轻型、3例普通型。同时，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施桥镇由此前的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数据显示，8月10号扬州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4例，8月11号起逐日下降，15号进入个位数区间。新增确诊病例从来源来看，5人来自集中隔离点，1人来自封控小区的筛查。截至目前，扬州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52例，出院10例。 8月16号，扬州继续对涵江区、广陵区、经开区、蜀岗到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和生态科技新城开展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核酸筛查。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预计今天夜间北京市有雷阵雨，局地有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雷防冰雹，避免让避让积水路段，远离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的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确保安全。 此外，记者从天津市气象台获悉，天津今天有分散型雷阵雨，本周今晨将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影响，周前期每日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以下，19号前后还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降雨量级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为暴雨。降雨过后即将迎来晴热天气，气温迅速回升，预计天津市本周最高气温为32摄氏度，出现在21号到22号。 再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以融合与共享为主题的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活动今天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集中展示了北京冬奥组委组织开展残奥公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所取得的工作成果。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去逐步的走进盲人的世界，感受盲人生活的。 作为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地景劲松分校教师刘伟南给大家分享了他们所做的融合教育， 引导学生通过思考、体验、比赛、交流的方式来了解残疾人运动的特殊性，从而呢去改变学生对残疾人群体的认知和态度。 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主任郭立群给出了一组数据。 截止到2020年，全国特教学校有2244所，在校的残疾学生 88.08 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 51.27 万人，增长 139%。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呢，有2013年的 19.1 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 43.58 万人，增加了 128%。 残奥教育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影响和激励一代人的战略目标，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为契机，北京冬奥组委广泛开展残奥教育，在推动残疾人体育运动发展、改变人们对残障人士的看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介绍了场馆的建设情况。 残奥的进度与奥运进度是同步的，所有的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已经竣工，临时设施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搭建成功，所有的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达到了我们无障碍指南的要求。 北京市经开区近日披露，亦庄新城新一批轨道微中心交通一体化规划方案研究工作已经完成，首批六个微中心涉及地铁亦庄线17号线的六座站点，将以微中心打造新城新中心。 轨道微中心是以车站为核心形成的复合城市空间，按照活力共享、复合多元、高效集约、绿色出行、空间宜人的要求，进行占域空间的精细化营造。 亦庄新城范围内第一批轨道微中心包括地铁亦庄线荣昌东街站、同济南站站，以及地铁17号线规划在建的亦庄站前区南站、次渠站、次渠北站、北神树站，共计六个站点。 据了解，轨道微中心与轨道交通站点充分融合互动，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高，具有多元城市功能，将成为服务轨道站点周边居民的活力中心。 国家发改委近日下达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项目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经公开征集和项目审核，北京市四个项目获得了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据了解，这四个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完工，建成后将有力地助推北京市智慧物流的发展，并提供相关就业岗位，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这四个项目为北京顺丰全自动仓储分拣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平谷首都食材供配中心项目、梁乡镇小营农民再就业基地新建标准厂房及配套附属用房建设项目，以及窦店清真冷鲜牛羊肉标准厂房及配套用房建设项目。其中前两个项目将补充区域内基础设施短板，后两个项目涉及肉类冷链物流建设设施的建设。 北京市昌平区近日启动人社服务快办行动，提出了关联事项打包办、高频事项提速办、所有事项简便办等快办服务。 为了推动快办行动更好落地，昌平区人力社保局还创新性地提出了六办，也就是掌上办、预约办、现场办、下沉办、联动办、随时办。 目的在于加大信息系统的整合力度，最大程度打通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劳动关系等独立信息系统，为快办行动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八月初，北京市东城区关于加快书香之城建设、引导支持实体书店四进的实施意见发布。通过扶持政策，鼓励实体书店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还鼓励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在书店加餐饮、书店加文旅、书店加戏剧、书店加活动等创新融合中，用文化业态激活城市存量空间。 记者今天从东城区了解到，利用前门南小顺胡同的存量空间，东城区正在打造的这条书香事业文化主题街区，围绕书店家塑造鲜活的文化现场，创新性地将书店与社交、服饰、茶文化、餐饮、酒店、戏剧等业态相融合，打造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文化客厅。目前，街区的一期正在试运营，二期正在建设当中，整体将于年底正式亮相。 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遴选日前揭晓，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庄文莹、著名移动通信专家、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等十位科技工作者当选。 今年是北京市首次开展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由各主办单位组织推荐，最终由专家遴选出的十位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来自理工、农医等各学科门类，涉及生物、通信、航天、教育、医疗等领域。 十位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将被推荐作为2021年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候选人。北京市也将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宣传这些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 再来关注一下绿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新一轮的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启动以来，又有80万亩新造林融入了京城的绿化版图。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形成了千亩以上的绿色板块250处，万亩以上的大尺度森林湿地29处。 今年下半年，澳北、南苑、黄村等地都将开工建设大尺度森林。澳北森林公园总规划面积超万亩，由新建公园和现有公园绿地优化整合而成。它位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侧。建成之后，澳北森林公园即是从送清风入城的重要通风廊道，也将给回天地区居民提供遛弯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从北京市丰台区了解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构建四横八纵结构性的道路路网，促进公园与周边区域便捷联系，建设连续完整的步行和自行车路网，促进城市的有机融合。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经开区方面的消息。继坚守中关村科学城之后，北京经开区近日又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分别签署加强创新联动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经开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标志着三城一区合作对接机制已经形成，各方将共同搭建高水平的三城一区建设平台，为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承载区，服务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健全完善三城成果转化有效机制，全面对接三城科技成果，加强承接平台空间建设，优化成果转化服务环境，不断提升与三城的协同转化规模和效益。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津。为了满足百姓运动休闲的需求，今年天津市河东区计划建设九个社区体育园。截至目前，九个社区体育园全都完成。这些社区体育园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功能齐全，下楼就能玩。居民们更愿意把它生动地叫做口袋公园。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李山的报道。 欢迎使用与智能健身器材，锻炼开始，请您正常使用。 早上八点半，70岁的好心花老人像往常一样下楼，来到小区里的公园，熟练地操作起一台太极柔推器。 天天来，要我们走远了还不行，近点吧，特别方便。 吸引他每天必来打卡的，正是小区里新改建一个多月的口袋公园。5000平米的场地，配套上健身步道、乒乓球台、单杠、双杠等。其中最具吸引力的就是11套智能健身设施。河东区体育局业务科体育设施负责人王瑞刚说， 包括腿部按摩器、二位漫步机、太极柔推器，还有健骑车等等吧。在玩的时候，里边就会出现这种显示运动时间、运动次数、消耗的热量 运动的频率，然后你可以用手机扫他这个二维码，自己输入身高体重，然后他这些信息给你提供一些运动的建议。 为精准打造符合百姓需要的口袋公园，河东区体育局联合区住建委旧楼办对河东区12个街道的多处社区小花园及小区控制地进行实地调研，对符合建设条件的小区进行口袋公园规划，加入体育健身元素。这些口袋公园都是量身打造，一园一策，各具特色。据了解，截止到目前，今年规划的9个社区体育园全都完成。 据天津滨海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消息，天津市滨海新区菜市场布局专项规划2020到2035日前进行公示。根据该规划，到2025年，天津滨海新区计划新增菜市场总规模约2.8万平方米，其中中型菜市场新增12处，大型菜市场新增2处。建设完成后，滨海新区菜市场总规模为90处。本次规划范围包括滨海新区辖区21个街镇及5个功能区，规划对象为天津滨海新区内的零售菜市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6.6，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上清桥路段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郭庄子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另外，天津河北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的开启当中的，也要提示您今天晚间可能会有降雨，请您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小心和耐心的驾驶，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影响您的出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三地热点，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预计今天夜间北京市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雷防冰雹，避让积水路段，远离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的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要确保安全。 此外，记者从天津市气象台了解到，天津今天有分散型雷阵雨。本周天津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影响，周前期每日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以下。19号前后还有一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降雨量级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为暴雨。降雨过后即将迎来晴热天气，气温迅速回升。预计天津市本周最高气温为32摄氏度，出现在21号和22号。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的消息。日前记者了解到，为了持续深化医疗保障放管服改革，推动省内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方便参保群众省内看病就医结算，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规范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医政策，实现省内无异地工作的通知。这一通知明确，2021年9月1号起，河北省内无异地工作全面实施。 通知明确了覆盖范围，取消了省内异地就医备案，规范了省内异地就医的待遇政策。通知提到，参保地经办机构负责参保人员参保信息管理，做好参保人员门诊慢特病待遇的资格认定，负责参保人享受待遇政策信息管理，就医地经办机构负责医保管理和服务，指导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做好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此外，对于参保人员因故不能直接结算的医疗费用，参保地应保留原手工报销途径。 河北省定州市深入实施京津研发、定州转化、雄安研发、定州制造产业计划，推动传统产业提品质，新兴产业扩容量，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发回的报道。 在河北富朗施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数十台国际领先的新型纳米材料高端制造装备正在24小时运转。这家从北京中关村引进的公司已拥有30余项国家专利，其自主研发的纳米装备可以制造数十种不同规格的金属及合金纳米材料，不仅极大改善柔性显示屏、3D 打印、航空航天等数十个行业的产品性能，还为口罩等民用品增添了黑科技。河北富朗施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霍志超： 在口罩表面加入了抑菌涂层，使它除了隔离病毒之外，有了一个杀灭的一个功能，提升了防护等级。 为助推富朗施公司成果转化，定州市不仅拨付600万元研发基金用于纳米抑菌口罩产品研发，同时支持企业打造创新联合体，总投资15亿元的定州纳米科技产业园日前开工。 依托废旧橡胶塑料回收加工的产业基础，定州市建设了总投资400亿元的北方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其中一期工程吸引了上百家企业入驻。到2025年，园区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000亿元。 河北省衡水市把产业振兴强势、结构调整富民作为奋斗目标，通过扶持重点企业、创新平台建设、抓招商、上项目，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河北台衡水台记者周林的报道。 这两天，在河北泽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新型海洋漂浮输油软管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已具备批量生产海洋漂浮输油软管的能力。河北泽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友安： 原先都是硬性胶管，现在变成软质的，解决了我们国内没有这种产品的空白。 在衡水市的不断扶持推动下，泽邦公司攻克这一技术难题，并拥有独立知识产权。为实现产业振兴强势的目标，衡水市制定3+2市域主导产业体系、9+5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规划，明确产业转型升级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衡水市还与中科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开展战略合作，产业振兴强势、结构调整富民。在枣强县新屯镇的蟠桃种植基地，千亩蟠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新屯镇蟠桃种植基地是与北京新发地合作的果蔬种植基地，蟠桃将直供北京市场。目前，衡水市制定出台2个3年行动方案，统筹推进480万亩优质粮食生产核心区、100万亩种植结构调整示范区、100万亩季节性休耕和旱作雨养节水示范区、100万亩高效蔬菜种植示范区建设，持续推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为了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河北省石家庄市城管局加速推进市区公厕提档升级。今年以来，石家庄市城管局按照公厕改造提升标准，对现有公厕进行摸底调查，实行一厕一案。年内将对现有的470个公厕进行提标升级改造，新建102个公厕，续建86个公厕。据了解，石家庄市公厕提档升级完成之后，将实现市民步行15分钟内可以找到厕所，让市民如厕更加方便。关注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3D 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8号以来，湖北多地遭遇了强降雨，部分地区受灾严重。截至昨天下午的4点，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已经造成了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十堰市等13个市、50个县共计141.12万人受灾，紧急避险3.53万人，转移安置5.19万人。 目前湖北降雨开始明显减弱，江河湖库汛情趋稳，长江、汉江各站水位均在设防以下，省内主要中小河流水势平稳，另有7座大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此外，记者15号从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经过数日的连续抢修，湖北省随州市、襄阳市、荆门市等因强降雨受灾地区已经全部恢复了供电。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透露，执行天舟3号飞行任务的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及运载火箭正在酒泉发射场按计划同步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据介绍，执行天舟3号飞行任务的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已经完成出厂前所有的研制工作，在8月16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经运抵的天舟3号货运飞船一起，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以及运载火箭正在酒泉发射场按照计划同步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阶段后，多任务交叉并行将成为工作常态。目前，两个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系统正在全力开展任务准备。 再来关注一个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间，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苏州赛区第八轮的补赛当中，北京国安队凭借着前16分钟打进三球的高效闪击战，以4-2击败了上海申花队，从而在积分榜上反超对手，以赛区第三的身份晋级争冠组。至此，中超第一阶段的比赛全都结束了，接下来将进入休赛期，为中国男足国家队征战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让路。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还是来关注局势骤变的阿富汗。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15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美国将在48小时内把部署在阿富汗的美军增加到6000人，以确保数千名美国公民撤离阿富汗。 美国媒体报道，阿富汗局势发展速度令民主党及总统约翰斯·拜登团队惊讶。拜登受到一些共和党人的批评后，后者认为拜登撤军决策失败。 据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昨天批准增派1000名美军到阿富汗。拜登前一天宣布，他已经批准部署了大约5000名美军到阿富汗协助人员的撤离。 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声明说，美方正努力确保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安全，以使美国和盟国人员通过民用航班和军用飞机安全离开阿富汗。 美国国防部人士在本周早些时候告诉媒体记者表示，美方的情报显示，塔利班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对喀布尔的围困，攻占这座城市需要3个月。 然而，塔利班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占领了阿富汗大部分主要城市。塔利班方面15号宣布，已攻占了全国34个省会城市中的30个。当天，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喀布尔郊区，阿富汗政府官员和塔利班分别证实，双方代表正在商谈权力和平交接。 阿富汗总统加尼15号宣布，为了避免流血冲突，他已经离开阿富汗。加尼在声明中没有明确表示已经辞职，也没有说明去向。 拜登四月宣布美军9月11号前完全撤出阿富汗，他七月初说美国在阿军事任务定于8月31号结束，拜登坚持撤军计划在美国国内招致批评。 再来关注海地地震伤亡及救援的最新报道。据新华社太子港的消息显示，海地西部尼普斯省14号发生的 7.2 级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279人遇难，5700多人受伤。 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这次强震的震中距首都太子港约150公里，震源深度约10公里，震后已经发生了多次余震。 根据海地民防部门昨天晚间发布的更新数据显示，地震已经造成约 1.36 万栋建筑被毁，超过 1.37 万栋建筑受损，数百人仍被埋在瓦砾之下。 震后救援工作目前正在紧张地进行中，美国、多米尼加、墨西哥、古巴、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等国已经向海地提供了紧急援助。热带风暴格雷斯预计本周将通过海地，带来暴雨和强风天气，将影响救援的推进。海地总统阿里埃尔·亨利14号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 2021年的海地多灾多难，一个多月前的7月7号总统莫伊茨遇刺身亡，目前海地政局动荡。与此同时，不少地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饥荒，医疗系统在新冠疫情下不堪重负，人道主义援助团体担忧这场强震会使海地雪上加霜。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人口超过1000万。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15号透露，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传播导致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急剧增长。在接下来的数周内，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可能突破20万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7月以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呈快速上涨趋势。8月13号新增确诊14万144例。截至13号的7天，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数为119523例，达到今年2月6号以来的新高。 柯林斯还提到，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急剧上升，非常令人担忧。住院新冠患儿当中的许多人在重症监护室，有的还不到四岁。柯林斯说，高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严重威胁儿童健康，所有人都应尽全力保护儿童。 目前，美国还没有批准将新冠疫苗用于12岁以下儿童的接种。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新报告显示，截至8月5号，美国已经有近43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在截至5号的一周前，近 9.4 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儿童病例呈现持续大幅增加之势。 美国哈佛大学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西部地区去年山火肆虐，导致空气中的 PM2.5 浓度飙升，进而关联当地新冠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幅增加。研究成果刊载于最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研究人员调查2020年受火山影响较大的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三州共92个县当年3月到12月的山火火情、空气质量以及疫情等相关数据，得出了以上结论。这些县的人口占到三州总人口的 95%。 研究人员在考虑了天气、是否遵守保持社交距离及避免人员大量聚集等防疫规定等因素后，发现有充分证据证明，山火浓烟越多，空气质量越差，当地新冠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就越多。按照研究人员的说法，山火造成的浓烟会显著增加空气中 PM2.5 等细颗粒物水平，而这些细颗粒物对身体，特别是呼吸系统有害。 日本内阁府今天发表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上升 0.3%， 按照年率计算增幅为 1.3%， 经济增速虽然由负转正。数据显示，受第三次紧急状态的影响，二季度日本经济活动继续受到抑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快速回暖、出口明显恢复背景下，内需的另一支柱企业设备投资由上季的环比下降转为上升，增幅达到 1.7%。 此外，货物及服务贸易出口环比增长 2.9%， 进口增长 5.1%。从内外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内需对二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0.6 个百分点。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为便利中法两国人员在对方国家驾车出行，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中法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认换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协议》，实现双方国家核发的驾驶证可免试互认换领。该协议将于2021年8月17号正式生效。 中法驾驶证的互认换领将直接惠及在法华侨华人以及两国在对方国家旅游、留学、务工、探亲等人员，有利于方便两国公民在境外驾车出行，有利于促进两国警务合作，对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此前我国已经实现了与阿联酋、比利时驾驶证互认换领，与塞尔维亚签署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下一步，公安部将会会同外交部等部门，进一步扩大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互认换领驾驶证的范围，不断提高我国驾驶证国际认可的知名度，更加便利我国公民境外驾车出行。 罗西、雷亚基姆和吕伊最近成为韩国民众熟悉的名字，他们并不是真人，而是虚拟网红。眼下，韩国越来越多的机构选择虚拟人物代言其产品和服务，虚拟网红广告市场有望快速发展。 据韩国中央日报14号报道，罗西是韩国企业推出的一个虚拟人物，被设定为一个22岁的时尚女性，喜欢跑步、做瑜伽和旅行，注重环保。最近接到的工作是代言雪佛兰一款电动汽车，相关广告视频已于8月10号上传至视频共享的一个互联网平台。 那在企业看来呢，虚拟代言人冻龄，而且不会闹出丑闻。在新冠疫情下，他们工作不受地理限制的优势也成为了加分项。 尽管用虚拟人物代言产品的案例现在不算多，但业内人士看好其市场前景。金振秀说，公司已经收到了超过100个寻求虚拟人物代言产品的广告项目，其中约20个来自时装品牌，产品主要面向 MZ 世代的企业对虚拟人物代言更感兴趣。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一集，国立蒙藏学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成立的摇篮。 有一种信念